肩膀 ，meren meren meren meren， 眉毛 ，faitan faitan faitan faitan， 眼珠 ，faha faha faha faha faha， 大腿 ，suksaha suksaha suksaha suksaha， 手掌 ，falango falango falango falango falango， 事情 ，baita baita baita baita baita， 东西 ，jaka jaka jaka jaka jaka， 饭 ，buda buda buda buda， 水 ，muka muka muka muka muka， 人 ，nyalma nyalma nyalma nyalma nyalma nyalma， 抓 ，javanbi javanbi javanbi javanbi javanbi， 十五 ，tofuhun tofuhun tofuhun tofuhun tofuhun tofuhun， 喝 ，ominbi ominbi ominbi ominbi ominbi ominbi， 吃 ，zhenbi zhenbi zhenbi zhenbi， 看 ，tuanbi tuanbi tuanbi tuanbi tuanbi， 听 ，dunjinbi dunjinbi dunjinbi dunjinbi dunjinbi， 打 ，tantanbi tantanbi tantanbi tantanbi tantanbi， 想思考 ，gonimbi gonimbi gonimbi gonimbi， 踢 ，fushelenbi fushelenbi fushelenbi fushelenbi， 生育生活 ，banjinbi banjinbi banjinbi banjinbi banjinbi， 走 ，yabunbi yabunbi yabunbi yabunbi yabunbi， 走 ，yongbi yongbi yongbi yongbi， 咬 ，sanbi sanbi sanbi sanbi sanbi， 孔眼儿 ，sanga sanga sanga sanga sanga， 天 ，abka abka abka abka abka， 地 ，na na na na， 太阳 ，sun sun sun sun，月亮 ，bia bia bia， 闪电 ，tarkan tarkan tarkan tarkan tarkan， 河 ，bira bira bira bira bira，